让我们来请同学把这个第五回讲义打开。第五回讲义呢，我们昨天跟同学谈到这个一事无二法这一块。那我们跟同学介绍完了，最高行政法院94年6月份这个决议。那这个决议完的时候呢，94页以下，我们要跟同学进到这个行政法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环，税法上的行为法跟漏税法。他昨天这个决议的这个部分呢，在国家考试曾经考过一个例子，你可以去翻一下你的讲义，在88页是95年高考二级，可以吗？95年高考二级啊，他有跟你谈到最后两行，他说，请你归纳说明最高行政法院对于是不合法原则见解的这个发展过程。好，所以邀请同学们整理我们早年我们实务的讲法呢，是看什么？是看管制能力，是看立法。这个假设今天当事人干预违规行为，他只要有抵触了不同的法规，那不同的法规呢，都各有各的管制目的嘛。好，那就允许今天行政机关可以做数次的评价，目的不同，他就做数次的评价。好，那这个看法本身呢？换言之，在早期实务上是没有去类推像我们刑法的想象金额般的概念，它没有从重处断。那这个后来呢，在我们的94年6月份的决议呢，那从这个决议开始以后呢，才慢慢改观。在这个行政处罚上呢，只要是当事人的单一行为，他虽然同时抵触两部法规，但他还是愿意采取一个从重处断的一个做法。那没有问题之后，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95页的这个行为法跟漏税法。税法上的行为法跟漏税法，我们先简单讲一下哈。它的问题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先把相关的这个一些基本概念先做一个介绍。我们说税法上所科予人民的义务，税法上所科予人民的义务呢，或者人民在税法上的义务。人民在税法上的义务可以分成两块，第一个是所谓的行为的义务，第二个是所谓的缴纳的义务。行为义务跟缴纳的义务，那税法上的行为义务可以再往下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是所谓的登记的义务，税法上所谓登记的义务。比如说你今天要开一家公司，那你必须要这个先跟这个税捐机关来申报，申报一个税籍的登记。那是所谓的登记的义务。这个登记不是指说公司的那个开公司跟经济部的登记，是指说在税法上呢，你要跟税捐机关去申请一个这个税籍的号码，所以这个税籍的登记。那有了这个税籍的登记之后呢，那你可以这个你就可以每个月去跟他申请发票。那申请发票之后呢，你可以开发票，那或者是索取发票。所以呢，第二块呢，有所谓的凭证就是发票啊，凭证的开立跟索取的义务啊，凭证的开立啊，或者凭证的索取的义务。那其实在这一块呢，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所谓的设账、记账义务，就是你有了税籍登记之后呢，你平常都要去做。你平常要记账啊，你有设账跟记账的义务。那你每年报税的时候呢，你要提供你的账册资料啊，你有一个记账的义务。那除此之外呢，他还要求当事人要按时申报，所以有所谓的申报的义务。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得税不管是个人所得税或者是盈利事业所得税，都是每年5月份去做一个申报。那每年5月底以前那最多可以让你到6月3号以前。那像营业税呢？营业税是这个13579，就基数月你要报营业税，这也是所谓的申报的义务。那最后呢，在整个税捐的过程当中，当事人都有配合调查的义务。配合稽征机关的调查，接受调查的义务，配合调查的义务。这大致上是整个税法上人民的行为义务。那缴纳义务是什么？缴纳义务就是在缴纳期间你必须要去缴税。申报完之后同时要缴税。那如果说今天当事人对这些税法上的行为义务有违反的话， 违反了税法上的行为义务呢，那今天国税局可以对当事人做所谓的行为法。所以什么是行为法？行为法就是人民违反了税法上的行为义务，好，那因此所做的处罚叫行为法。那如果说你是到了缴纳期间都没有去缴纳税捐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那这个国家可以对你的所漏的税额呢来处以所谓的漏税法，依照你所漏的税额把它处以不等倍数的漏税法，这样可以。所以考试考到这个税法上的行为法跟漏税法的概念那你要能够写得出这个它的定义它的定义是在各位的降讲义的第96页这边都有谈到，我们去看行为法跟漏税法这个定义。好，那这样子我们就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讲义的95页讲义的95页呢，这边有几个法条，你看过去来，那我们来看看看哪些是行为法，哪些是漏税法。好，首先第一个是营业税法的45条，它怎么规定呢？他说好，营业人未依规定申请营业登记，好，那这个时候主管机关可以什么？可以做罚款。请问同学，这个是什么法？行为法嘛，违反登记啊，登记义务，违反涉及的义务，所谓的行为法，设立税期嘛，涉及的义务。好，那你再看到这个营业税法的51条，纳税义务人呢，有所列情况之一者，除追缴税款之外，发现按所漏税额。有这种字出现的话呢，通常就是什么漏税法，依照你所漏税额的高低呢，处以不等倍数的罚款，这样可以吗？好，那像比如说你看第五款呢，你有虚报进项税额怎么虚报进项税额？比如说我们营业税是什么？营业税是今天这个是一个营业人，这个是一个营业人，那这个营业人呢，每个月呢他都可能会开立发票这是他的销项，我因为销货，所以我可以开立发票，这不用查，因为这不会考。那另外呢，我还会索取发票，因为我会进货，我会索取发票。好，那营业税是什么？营业税是销项减进项。好，销项减进项算出来的这个算出来的营业额呢，来乘上税率去缴税，可以吗？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营业人，你当然会什么？你当然会希望能够这个。进项呢，你会希望什么？你会进项多一点嘛？是不是？你进项多一点，因为你是消减进嘛。你消减进就很像我们的所得一样我们是收入减成本费用嘛。好，所以你当然会希望说，进货这个多报一点，那销货呢少报一点嘛，让你的这个营业税能够降低，是不是？那这边都会有跟你谈到说，如果你有虚报进项税的，进项有多报有虚报的话呢，或者是说你像第三款你有短报。漏报销项销售额，销项有少报，第三款是销项少报，第五款是进项多报，那这种情况之下，都会导致最后的这个税额的部分呢会短少，但我们都可以依照所漏税额的部分来处以漏税法，这样懂我的意思吗？51条。那眼尖的同学呢，可能会发现说这边有一个51条的第一款，他说未依规定申请营业登记，怎么同样的法条？未依规定申请营业登记，那怎么这边是漏税法，那边是行为法，是在讲什么？我们说整个税捐的一个流程是这样子，最刚开始呢，你会先去做一个登记的义务因为你要开公司，你先做一个税籍的登记，你有了税籍的登记之后呢，你平常要设账，那此外呢，你平常还要开发票，还要拿发票，所以平常就有设账的义务，还有凭证开立索取的义务。好，那最后到了报税期间，你要申报，最后你要缴纳，可以吗？所以大体上呢，这是一个整个这个税捐生活事实的流程，从登记到设账到凭证到申报到缴纳。好，那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一刚开始你就被查获，一刚开始在前阶段，在前阶段。就被查获说这个营业人呢他开公司没有去做税籍的登记的话，那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行为法，还没有到漏税阶段，还没有到达违反缴纳义务嘛，是不是？那如果说你刚开始就没有去办理税籍登记，那自然不会拿到发票，你跟国家不会拿到发票你就无法开发票，那无法这个做这个进销箱底，那自然就没有申报，自然也不会缴纳， 好，所以如果一刚开始的登记义务的违反，那一直发展到最后到了缴纳期间，啊，那最终导致税收的短少的话呢，那我们这个时候是属什么？就是属51条漏税法，懂我的意思吗？在前阶段被查获的时候呢，是45条的行为法，那到了后阶段才被查获的话呢，已经到了缴纳期间，啊，过了那个临界点都没有缴税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有漏税法的问题，看到这个吗？好，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税捐稽征法的44条的规定。好，他说盈利事业依法规定应该给他人凭证而没有给，好，那或者是应该从他人取得发票而没有取得，或者应保存而未保存，那这个时候都有什么？这个时候都有罚款。好，那也就是说这里是什么？这里是凭证义务的违反，凭证义务的违反还不会发展到缴纳期间，好，那这个时候被查获的话是做什么法？什么法？行为法，就是这个地方被查获也是行为法，这个是行为法，这个也是行为法，而这个是漏税法，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可以有一点基本观念之后，未来各位去当律师，好，就外界呢接起来也会顺利。 好，那这个部分在我们实务上会引发什么问题呢？我们实务上引发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啊，如果一个纳税义务人啊，他从一刚开始就没有去办理税籍登记，一刚开始就没有办理税籍登记，好，那当然就没有发票开立或者索取的可能性，那最终导致税收的短少。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既对当事人处以行为法，又处以漏税法，三个都罚？那对吧？好，就到底今天当事人的一个持续性的生活事实，你可以讲说他只是一个单纯没有去办理税籍登记，就开公司而没有办登记，那一直演变到最后是过了临界点，过了缴纳期间，那最终导致漏税短少，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既对当事人又处以行为法，又处以漏税法？那看这个问题，税法上的行为法跟漏税法可不可以并罚，还是说应该要从重处罚？这样懂？哎，那从重处罚通常是哪一个重？漏税法比较重，是不是？这漏税法是什么？它是依照所漏税额来处以1倍到10倍，或者甚至有1倍到20倍的这个罚款，非常的高。好，那反而是这个一般的行为罚呢，这个金额比较少，是几千块而已，或者是几万块。好，所以真正比较高是漏税罚这一块，它是比较重。好，那这个地方呢，就会延伸出这种税法上的行为罚跟漏税罚，到底是要并罚还是从重处罚这样的问题。好，那我们的行政法院，你可以讲说，这个向来呢都跟纳税义务人员唱的这个，就是持不同的立场。好，那这个纳税这个税捐机关有他的考量，他认为说呢，当事人毕竟是违反不同法规，好，那不同法规有他的管制的目的，有他的规范的精神。好，所以在国税局的讲法呢，都一再的肯定说，哎，税这个当事人前阶段是违反登记义务，啊，那中阶段是违反凭证开立收取义务，后阶段是违反缴纳义务，好，所以违反不同的税法上义务，所以自然可以做并罚。好，那一直到大概在80年代，应该是82、83年的大概那几年呢，后来呢，这个财政部呢慢慢愿意好退一步。那他怎么退一步呢？因为当时其实人民的征收不断这个问题。好，那后来财政部愿意退一步，他跟你讲说，如果今天是45条跟51条第一款这两个有竞合的话，他愿意让步。好，45条就罢，因为毕竟那个构成要件是重叠，好，构成要件有重叠，那我51条第一款就好了，我就不罚45条，但是稽征法44条还是要罚。好，那纳税义务人还是不服气啊，还是打行政救济。好，那最后呢，申请大法官解释，大法官就做出什么？做出503号解释，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503号解释本身它的案例是什么？它的案例就是这一种，当事人一刚开始违反税法上的登记义务，那当然就违反了凭证的义务，最终导致缴纳义务的违反，可不可以并罚？啊，这个问题。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官的503号解释。来，请同学看到这个讲义的第98页， 98章这个503号解释哈，首先它的第二段哈有一段话，他这样讲，他说违反了租税义务的行为啊，涉及到数个处罚规定，可不可以并合处罚呢？好，要考量以下这三件事情，你把它圈起来哈。第一个，行为的太样，行为的太样，违规行为的太样。好，第二个，处罚的种类，律师罚款还是停业等等。好，处罚种类。第三个，处罚的目的不同而有异。好，所以考量这三件事情，行为太样、处罚种类跟处罚目的不同而有异。好，那我们再来看大法官接下来要讲什么。大法官接下来的讲法是这样讲说哈，如果今天是数行为，有没有看到数行为？好，他说如果是实质上数行为嘛，而违反数个法条，那处罚结果不一的话呢，那这个可以并合处罚，故不待也。好，所以我们这样分503号解释，数行为，好跟一行为，好，数行为的情况可不可以并罚？可以。数行为自然就可以并罚，啊，没有这个一事不二法的问题，啊，好，那一行为呢？我们往下看哈，他说出题字哈，为纳税义务人对同一个违反租税义务的行为，如果同时符合行为罚跟漏税罚的话，可以吗？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当事人只有一个单一的哈，这个没有去办理税籍登记的这样的单一行为，哈。那同时符合的行为罚跟漏税罚的要件，像譬如说他举例哈，像盈利事业依法规定应该给他人凭证而没有给，好，那导致什么？导致短报或者漏报销售额嘛，是不是？前面那个没有给凭证，有行为义务的违反，好，但是最终如果导致短报漏报销售额，这个漏税罚的问题，可以吗？比方说，就纳税义务人违反作为义务而被处行为罚与逃漏税捐的漏税罚而言，好。他的处罚目的及处罚要件虽有不同，好，那前者是以违反作为义务的行为及应受处罚，后者呢则需以漏税事实该当，好，才可以处罚。好，那还有一位，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字啊？这个底下有斜，底下有这个黑影，这个什么？我也贡献哈，这个底下有这个阴影这个字哈，这个先跳过啊，然后看到这个出题字的部分。就是粗体字对粗体字啊，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中间不是一个纳税义务人对于同一违反租税义务的行为嘛，同时该当的行为罚跟漏税罚的一划，然后跳到最后那个粗体字嘛，就不得重复处罚了，可以吗？我们当时编讲义就是这样编啊，这个自己把它这个变粗嘛，就是一行为啊，同时该当行为罚跟漏税罚的话。如果同时该当行为罚跟漏税罚的话，好，那这个时候呢，他是说原则上不得重复处罚。好，那一行为不得重复处罚，这个是什么？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他说，从而违反作为义务的行为，如果同时构成漏税行为的一部，或者是漏税行为的方法，而处罚种类相同，把它圈起来，种类相同，则从重处罚已经可以达成目的的话呢，就不得再重复处罚。哦，我抓到他的讲法了。如果一行为，啊，那处罚种类相同；一行为，那处罚种类相同。处罚种类相同，像什么？像例如说，都是罚款。啊，漏税罚51条里面钱比较多。啊，行为罚，啊，这个营业税法45条钱比较少。好，那如果都是罚款的话呢，我们排什么？钱多的就吸收钱少的，就是钱多的是漏税罚，钱少的是行为罚。好，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采重处罚，处罚种类都相同啊，都是钱啊，都是罚款啊，那这个时候我就从重处罚，从一重处罚。从一重处罚通常就从什么？就从漏税罚，可以吗？这个通常就是漏税罚，这看起来很明显的，就是大法官认为呢，只要是一行为同时该当行为罚跟漏税罚的话，而处罚种类又相同的话呢，我们就从漏税罚来加以处罚，我们就选钱多的，从漏税罚来加以处罚，可以。好，那如果是处罚种类不同的话呢，我说哪里有写？好，你看到这个底下 以下阴影这一块，好，阴影这一块，他说除恶者的处罚种类或性质不同，像什么？像一个是罚锾，一个是没入，或者一个是罚锾，一个是停业，好，那必须采用不同方法而定额处罚，才可以达成目的，可以吗？所以如果处罚种类不同，什么情况是不同啊？比如说，一个是罚锾，一个是罚钱，那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停业。好，你看这个营业税法里面呢，营业税法刚刚那个45条，它是讲什么？它是讲罚锾。好，那51条里面呢，有两个，有罚锾也有停业，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它有罚锾也有停业，所以如果我今天是两个都是做罚锾的时候，当今天主管机关在51条里面是选择罚锾的时候呢，它钱多的吸收钱少的，但是如果我是选到了停业的话，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吸收到罚锾？不可以，这样来解释意思吗？好，所以他说如果处罚种类不同，一个是罚锾，一个是停业，好，那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并罚，为什么？因为没有并罚就无法达成好这个别的管制目的，好，并罚才可以达成你的管制目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这个时候就可以分别处罚，好，去并罚才可以达成目的，我们就可以分别处罚。那你看来看去这个架构其实有没有很特别啊？跟昨天讲的有没有完全不一样？没有嘛，是不是？昨天我们也讲过啊，昨天我们也讲过说，如果是数行为就可以并罚啊，这个就是我们罚法的25条啊，数行为可以并罚。那如果是什么一行为，好，这个触犯数法规，处罚种类相同，我们就从重处罚嘛。处罚种类不同，有其他种类行政法，那可以并罚嘛，是不是？所以这边其实就是罚法24条的展现啊，也没什么差，也没什么差别啊，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只是说他把这个相关的规定呢套在税法案件，好，那你可能会看起来会觉得这个很复杂，它其实也没有太难。好，那这是503号解释一个最基本的立场，只要是一行为该当好这个行为法跟漏税法的话呢，只要处罚种类相同，那就可以并罚，抱歉，就可以从重处罚，从重处罚。所以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就有解了。好，因为通常实务上，这个主管机关都是做罚锾居多，这个漏税法都是罚锾居多。那既然漏税法是罚锾居多的话，它就可以吸收什么？就可以吸收前面这些罚锾的嘛，是不是？看起来就是大法官似乎有意要采取从重处罚这块，了解吗？好，那503号解释做出来之后呢，这个事件申请人呢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振奋，好像打了一剂什么强心针一样，那因此呢，他就把他的案件呢拿去申请再审。那刚好503的这个申请人他有好几个案件都在最高行政法院败诉，比如说他有三个案件都败诉，他最后申请释宪嘛，好，那后来呢，在503之后呢，在503号解释之后，这个当事人就把这三个案件呢拿去这个最高行政法院去申请再审，依照大法官解释的意旨来申请再审。结果在再审这个最高行政法院再审里面最高行政法院又分不同的庭，那不同庭受理到这三个案件，那假设是其中两个案件呢，有两件在假设第一庭，那一件呢在第二庭，结果这两个庭的看法又完全齐，又完全不同。第一庭的看法呢是认为503讲的没有错，503的确是这个罚锾，两个都罚锾的话呢就从重处罚。但是呢，第二庭的看法呢却认为什么？却认为说503只是一个抽象解释，它并没有去针对到底今天这个个案呢，是属于上面还是属于下面来具体判断。你说什么意思？如果是数行为，那就是可以分别处罚。那到底今天纳税义务人他是几个行为？这个法官讲说没有啊，我看不出来啊。这个今天他违反登记义务是一个行为，违反了凭证缴纳义务又是一个行为，到最后呢，违反了凭证的开立义务又是一个行为，到最后违反了税捐的缴纳义务又是一个行为，违反不同法规所以认定上就是不同的这个行为数，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认为说呢，他今天503只是一个抽象解释，他并没有就那个抽象的概念呢，含涉到你这个具体个案所以 这个这一庭的法官呢，还是坚持说那还是无法涉湖民事。好，那最后呢，最高行政法院内部开会做决议，开会做决议就做出什么？做出一个1991年6月啊的这个最高行政法院的这个联席会议的决议，决议采哪一说？决议采第二庭这个讲法。啊，换言之呢，503的从重处罚不适用于本案。当事人啊，心都凉了呢。打那么久的大法官解释，到最后呢，居然是什么？居然是还是铩羽而归啊！好，那这个部分本身，我们来看一下1991年6月份的决议哈，它的讲法是什么？来，请同学看一下这个99页哈，这个决议。好，这个决议有两说，有甲说跟乙说。好，那你看到最后100页，他说决议是采乙说，我们先看乙说。你说怎么讲？你说的理由呢？稍微记一下，他这样讲，他说503号解释是就原则性为抽象的解释，有没有看到？好，并未针对稽征法44条的行为罚跟营业税法51条的漏税罚，在竞合的时候要怎么处罚为具体的叙明呢？好，所以上南据认为二者应从重处罚，可以吗？这第一个，503是抽象解释，啊，并没有就本案具体函涉，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稽征法44条跟营业税法51条的要件个别啊，要件不同，画起来就不是同一个行为啊，各有各的处罚要件，那就是两个行为啊，而且处罚目的不同啊，所以呢，今天我分别处罚没有违反一事不二法，可以吗？啊，这种看法本身呢，啊，这种看法其实一直到，因为这是91年的决议嘛，它一直到94年都还。在实务上呢，都还有这样类似的这种观点存在。你说什么观点呢？我带你看一下，这种观点可能其实很特别啊。你看到这个，我们先前讲到这个94页，你看这个乙说，下面这个乙说，啊，这个乙说呢是这一次决议94年决议没有采，但是一直到94年还是有实务的见解呢，采这个乙说的讲法。他这样讲，他说好。行政法上所谓的一事或一行为，是以什么？是以一项法律的一个管制目的为认定基础，可以吗？就只要是法规的规范目的有不同的规范目的的话，那这个意义上就是数行为。这其实听起来很荒谬，啊，为什么？因为行为数的判断跟法规的规范目的有什么关系啊？行为数的判断是看什么？是看我们是看一个自然上的一行为跟法律上的一行为在判断的。那你的法律规范目的本身，那个是是吧？就当事人的一行为一旦触犯数个法规的时候，要不要做这个重复评啊，做多次评价，还是要从重处罚的问题？好，所以这种实务的想法呢，它是什么？它是把行为数的判断系诸于法律规范的目的的数量。好了，这个如果是有当事人的行为一旦抵触了数个法规，那就代表是当事人数个违规行为啊。那不过说这种想法其实坦白讲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啊，就是他把这个行为数的判断跟这个规范目的的判断呢，把混合在一起，好，好。那所以呢，像我们刚才94年的决议呢，啊，94页这个决议呢就没有采这一说嘛，啊，后来就不采这种看法。那我们再看回这个91年6月这个决议。91年6月这个决议呢，好，这是乙说的看法，好，那甲说怎么讲？甲说是这样讲，好，甲说这个是考试的时候，甲说你要并陈，为什么？因为乙说是实务的见解，好，但是甲说是学说的看法，好，学说上的多数的税法老师都是采这个甲说，好，他这样讲，我们看一下哈，甲说在这个99页的地方。好，他是这样讲，他说查税捐划线的地方，查稽征法44条的行为罚，啊，是以依法要给他人凭证而没有给为要件，而营业税法51条是什么？是有未依规定申请营业登记导致漏税结果为要件，啊，所以如果是因为未依规定申请营业登记而无法取得凭证，那翻页，啊，最后导致税收的减少的话呢，那画起来，如认为依法应该给他人凭证而未给予的行为是构成什么？是构成漏税行为的一部分，可以吗？啊，是一行为同时与两个处罚的规定啊合致的什么想象竞合关系啊，可以吗？ 易行为速犯速法规的想象竞合，那都是罚款种类相同，那就应该什么，就应该从重处罚，因为一般我们认为除了漏税罚就已经可以达到这个遏止人民违规的目的了，就没有必要再对当事人再处以行为罚，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学术的讲法呢，是认为呢本案是一个易行为速犯速法规的想象竞合，那基于比例原则从重处罚即可，没有必要分别处罚，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那这个是税法上的行为罚跟漏税罚要请同学特别注意的地方。那我们的考题是考过很多次譬如说像你的讲义的第89页，从早期的91年检视官就考过，他考过多像89页像纳税义务人的行为同时该当行为罚跟漏税罚那有没有这个原则的适用这个有没有这个禁止重复处罚的适用5503然后你再看到92年政大88页92年政大，那这样讲也一样甲未申请营业登记就自行开业，那唯主管机关依照营业税法处罚款那甲呢逾期的未补办那主管机关又依照同法51条处以什么，处以这个漏税法那他问你说这样的做法有没有违反比例原则，可以吗？考试的时候你要两说并陈拿两说并陈，最高行政法院的决议抱歉，你应该这样写先写503的架构，因为503先出来503的架构先写再去写什么，写说目前实务上还是依照这个最高行的决议来在做目前实务上呢还是依照91年六月的决议在做那换言之91年六月的决议呢是认为什么，认为本案是下面是数行为可以定罚，他们认为他们自认为呢他们并没有抵触大法官请示因为他们是跑下面这一轨不是跑上面那一轨，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写完503这个架构之后呢再去谈实务上呢是谈下面这一轨那学说上谈上面这一轨，这样懂我的意思吗？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地方那所以其实你也可以讲说其实问题的核心都还是在于大法官当初并没有把问题把它讲得非常的白非常的清楚那如果当初有把问题讲得很清楚的话，说本案就是属于上面这一轨的话呢，那其实也不会有争议的，了解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考题，你要把它掌握住。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93页，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101页。好，101页呢，这是一个新的那个决议。那这个决议其实一直从行政法法95年立法通过之后，其实大家都是在期待这个实务上要去做出一个决议，来处理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常常我们在营业税的案件特别营业税是目前的，我们先这样讲就是如果你是从国外，你从国外要进口货物到台湾。你从国外要进口货物到台湾，那通常进口货物到台湾呢，如果你是从机油关过来，从机油关过来的话呢，那常常会有些大宗的物资，像一些电视啊，或者是一些冰箱啊等等这种的，或者是汽车，大宗物资，那进口这些物资的时候呢，第一个你要缴什么？要缴进口关税，那第二个呢，你同时要缴所谓的营业税，因为你今天有销售，你有销售货物，今天你从国外进口货物嘛，国外是卖方，那你是什么？你是买方。那跟你说，那营业税是谁要缴？营业税目前的规定看起来是卖方在缴营业税，但是卖方是国外啊，那所以是什么？所以现在是什么？变成是说由这个买方呢？买方来这个代为缴纳这个营业税，那可能是买方跟卖方呢，双方会去谈怎么把这个税款呢转嫁到这个销售的价格上。好，那简单讲就是说，这个买方今天甲要进口货物到台湾的时候呢，他第一个要进口报关要缴关税， 第二个，他同时要缴营业税，啊，第三个要缴什么？有时候要缴货物税，货物税啊，因为今天有一些这个一些比较高级的物品，啊，一些比较奢这个讲，就是说一些比较奢侈昂贵的物品呢，啊，那我们这个都有货物税的课征，啊，所以在实务上是常常在海关啊，因为目前营业税跟货物税呢，都是由海关在代征，帮忙代征这个营业税跟货物税，可以吗？就这三种税款呢，都是在进口报关的时候你要一并缴纳。好，那今天当事人只有几个进口行为，只有一个进口行为，啊，我一个进口行为，我同时该当关税法，我同时该当营业税法，我又同时该当货物税条例。那我如果今天进口没有报关的话，那等于是什么？等于是三个都是处罚嘛，对不对？看起来是缴三个税没有错，但是如果说你完全都没有去申报的话呢？进口你没有申报，啊，比如说你可能是你有虚报进口货物，你有少报，以多报少，啊，那这个时候呢，被抓到的时候呢，就同时有三个处罚，对吗？货物关税有处罚，营业税也有处罚，货物税有处罚。那我只有一个进口行为啊，可不可以做三次的处罚了？懂我的意思吗？好，如果你是纯粹看我们的行政法24条，这个适用上应该是什么？适用上应该是从重处罚才对。适用上应该是从重处罚才对。那通常哪一个高？通常是营业税比较高。通常，啊，因为营业税的那个漏税法，你刚刚看到了嘛？它是1倍到10倍，最高可以罚到10倍，可以吗？这也不一定啊，货物税还可以罚到20倍，还可以罚到20倍。好，那只是说，因为实务上不见得一个货物进口一定有货物税的苛征，好，那但是一定有营业税的苛征，那不管哈。那我的意思是讲说呢，这个在实务上处罚的时候，到底可不可以并罚，还是说要从重处罚来这个问题？好，那当时在行政法通过的初期呢，很多纳税义务人都去主张什么？主张法24条。主张要从重处罚，啊，但是海关呢，在实务上呢，向来都是并罚。那行政法院也都是支持海关这个见解，可以并罚。好，那一直到最近呢，这个最高行政法院开会做决议，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决议。好，这个决议就是当事人的单一进口行为，那同时有该当三个处罚。好，那可不可以并罚呢？我们先看决议103页。好，决议还假说哈，可以并罚。他说，关税是对国外进口货物所苛征的进口税。那货物税是什么？对国内产自国外进口货物，啊，在货物出厂或者进口时苛征的税捐，啊，不一样。那营业税呢，则是对国内销售货物以及进口货物所苛征的税捐，啊，三者的立法目的都不同，可以吗？立法目的不同。好，所以还有这种什么？又认为是三个行为，看到吗？看到最下面就是倒数第五行。好，立法目的不同，所以是什么？是三个申报行为，不是一个行为。好，三个申报行为不是一个行为。好，因为你呢，你在报关的时候呢，你只填三张报单，这三份文件，好，这个一份进口报单，但是有你要填三份文件，就是你包括填载进口税、填载货物税以及营业税，还是一张报单哦。报单是一张报单，是有三个项目而已，三栏项目分别填载。好，那他跟你讲说，那也因此呢，是实质上三个申报行为，不是一个行为。好，所以今天这三个该当的话呢，可以并合处罚，啊，不申一行为不合法的问题，这样懂我的意思？好，所以这个实务上的看法还是认为说，虽然你是一个形式上是一张进口报单，啊，形式上是一个申报的行为，填载报单的这个行为，但是实质上有三栏项目，啊，不同的税捐，啊，所以解释上就是三个申报行为，它可以并罚，可以并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实务上还是有些不同的意见。好，那这个看法呢，也是学说的立场。我们看一下你说。你说考试还是要补充啊，因为学说上才你说，他说，一行为不合法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好，那这是为了避免因为法律的规定错综复杂，那导致当事人同一行为遭到数个不同法律的处罚，而承受过度的不利嘛。 是不是啊？那当初呢，这个1994年6月份的决议就已经讲过了啊，这是本院最新的见解啊，那应该要从重处罚才对啊。好，所以依照这个看法本身呢，他认为其实还是什么，还是易行为啊。你看到103页的最下面，好，103页最下面啊，他说今天依照上述说明，其虚报货物产地的单一行为啊，还是易行为，那应该仅能够从从一重处罚。所以坦白讲哦，外观上还是一个申报行为啊，你不能够说可以三栏就是三个行为。你可以讲说是三个目的，我们可以接受，但是你说是三个行为，就真的是很奇怪。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在讨论上呢，有着不同的立场啊。有假说跟你说，那考试的时候还是先以什么？先以这个决议的这个假说为主啊。那你行有余力呢，去补充学说这个乙说，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整个税法的案例啊。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那至于后面的104页以下，有关于这个连续犯，好，还有像107页的这些连续处罚呢，这个我们要等到行政执行谈完之后再看会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就直接往后看，好，直接往后跳，好，先跳到这个讲义的126页，我们要先看时效之后，然后之后放到行政执行再回来看连续处罚，就比较清楚。好，我们来看一下时效这一块。时效这一块呢，重要的法条就只有一个，就是法法的27条，127页。他是这样讲哈，这个条子把它打勾，这位考官他说，行政法的裁处权画起来不多久，因为3年的期间经过而消灭。啊，这个国家处罚人民，啊，那最多不这个最终不能够超过多久？不能够超过3年。啊，这个从违规事实发生后呢，3年内啊一定要做出这个处罚，啊，这个行政法的裁处权时效就是3年，啊，那这个裁处权跟裁处权时效有关的，你先补充一个解释，大法官的583，这个你先补充，我们等到在第7回讲义的时候，可以会跟你介绍583，啊，那583号解释，它也是涉及到裁处权，啊，裁处权的这个时效。裁处权的时效啊，不过这个583的这个裁处权时效，它讲的是公务员惩戒法上的这个裁处权啊，对公这个公惩会呢，要对公务员进行惩戒啊，公务员的惩戒也是一个处罚嘛啊，那处罚从公务员违规事由发生后多久内要进行处罚？那583号解释去跟你谈这个裁处权时效的规定，你把它整理进来一起谈啊。在考试的时候呢，考到这个裁处权时效，你都可以去带一下，有583号解释有谈到，这以后再一起介绍啊。好，那这个是3年啊，只要你知道把3年法记起来就可以了，这个简单。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其他28条的重点题，它都很简单。这个时效的停止，因为天灾事变的停止，这都是跟民法这个意思啊，这不多谈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129页。啊，管辖29条就打勾了。管辖呢，在去年的这个司法考试的律试里面就有考选择题啊，啊，这29条的选择题，所以你要看很细啊。这29条，他是这样讲啊，他说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啊，是由谁给管辖？由行为地、结果地啊、行为人的住居、住所、居所、营业所、事务所等等的机关都有管辖权。简单讲就是包山包海了，啊，就是这个只要是违规行为的发生，行为地、结果地、当事人的住居所等等，啊，那都有管辖权，啊，那去年是考2项，我们看一下，他这样讲，他说啊，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的中华民国船舰或者航空器，啊，之内呢，有违反了行政法上义务的话，那可以由船舰的本籍地或者航空器的出发地，或者行为后在中华民国领域内最初停泊地或者降落地的主管机关来加以管辖。去年考什么？要是考我印象有点模糊，不知道是去年的预试考还是说是去年的高考考这个题目哈。总之哈，有考过哈。那 反正那题目我要看两会啊，会发哈，这个下礼拜就会发题目哈。那他是这样子啊，他是考说呢，这个张三哈，他从台湾哈搭华航的飞机，华航 China Airline， 华航，他特别强调 China Airline 啊，这个单词相当讽刺 China Airline 啊。我去买票的时候跟德国人解释说，我要买 China Airline 啊，他说你是他问我是中国人吗？我没有很不意思哦，我真的没有，我希望大家都好啊。那两岸尽量交流很好，但是前提是维护主权，就这样啊，到此啊。那我的意思是说，他就问我说这个嘛，问我说这个啊 ，China Airline， 那因为他应该是什么是讲英文？他说这个，他说那你这个是去中国吗？先从台湾去中国吗？不是，我回台湾啊，我从小在台湾长大。那他说台湾跟你们的。看你们这个护照哈，他看的护照又看不到台湾呀、啊，就打问题嘛。对，我看护照现在是旧的护照，所以上面打台湾两个字嘛。啊，都是看不到那些我们的这个，就只能翻到内页才看到我们的台湾，很小啦、啊，就是很感觉就是很凉啊，心里觉得就是感觉不是滋味的感觉啊，就是这样。好啦，那不管了哈。那我的意思是说哈，这个你今天是从什么？你从台湾哈搭华航的飞机，那你要去美国哈。那假设你在飞机上呢，你有抽烟，违反了烟害防治法，违反了烟害防治法。那这个时候呢，可不可以由这个台湾的这个主管机关来进行采罚？违反烟害防治法嘛？那他是搭华航的飞机嘛？华航嘛？那是什么？这个是航空器的出发地嘛，可以吧？啊，这在中华民国领域外啊，啊，你在空中啊，是不是哈？那我今天呢，你是在中华，在这个什么中华民国的航空器内嘛，华航航空器内嘛，违反了行政法上义务嘛，所以还是可以由船这个航空器的出发地，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机关来进行这个管辖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题目考就是说，那台湾的这个主管机关还是有权。针对这个在空中好在飞机上呢，你有抽烟的这个当事人呢来进行采访，这样懂的意思就很简单了，这也不难。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去年就考第二项二十九条第二项。好，那接着我们看那第三十条呢，三十条是配合这个法法十四条，好，故意共同实施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其行为地啊，行为人的住居所啊，事务所等等等的机关，它都有管辖权，这也是一样，包含，好，三十条。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三十一条，三十一条我通过后面这几个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一条的第一项，第一项在讲什么？第一项在讲说啊，一行为同时违反一个行政法上义务，你注意哦，第一项跟二三四项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最大的差异是第一项是一行为违反一个义务，好，一行为违反一个义务，好，那只是说数个机关都有管辖权限，那这样讲你会没有感觉哈？三十一条的第一项跟三十一条的二三这两块呢，它的共通点都是什么？共通点都是数机关有管辖权，数机关有管辖权，那还有什么？还有一行为，当事人的一行为，那数机关都有管辖权。那相异点是什么？相异点是说，在三十一条的第一项的情况之下，是说这一个行为呢是违反一个行政法上的义务，一个行政法上的义务，一个行为违反了一个行政法上义务。那三十一条的二跟三是什么？一个行为违反的是数个。行政法上的义务，违反数个行政法上义务。我们昨天举过什么例子啊？譬如说，你今天一个排放废水行为，你在垦丁外海排放废水，同时抵触什么国公法？还有什么？还有水污法。你同时抵触国公法跟水污法，可以吗？同时抵触这两部法规，那就代表什么？代表你违反的是数个行政法上的义务，可以吗？好，那什么情况是一个行为违？那刚刚还没讲完哈，一个行为违反数个行政法上义务，那国公法的机关啊，这个国公处，那水务法的机关环保局各有管辖权限，啊，各自依照各个法规有管辖权限，是不是？好， 那什么情况是一行为违反一个义务，只是数个机关都有管辖权限呢？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我们的法规上，它可能是这样讲哈，我们的法规上很常会规定说，今天本法的主管机关，比如说环保法规，啊，在中央可能是环保署，在各地方可能是环保局，啊，所以它可能在什么，在法规的规范上呢，就直接把这件事情，把细针的事项呢，啊，把细针的事项，啊，让多个机关都有管辖权限 ，A 机关，啊，跟 B 机关都有管辖权限，啊，我当事人只有一个排放废水行为，我只有一个排放废水行为，而我也只有违反水污染防治法，我只有一个排放废水行为，而我也只有违反水污染防治法。但是因为水污法上有让多个机关有管辖权限，啊，那这个时候在实务上到底该由哪个机关来加以受理呢？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是二者的一个差异啊。那31条第一项你在看之前啊，我会建议同学你先看什么？你先看行政程序法13条，因为法条是让是先去立程序法13条，后来才去这个立这个31条第一项。好，所以我们先看。行程法13条比较清楚。行程法13条，这也是一个管辖的禁合，啊，管辖的禁合。我们看一下行程法13条啊，它是这样讲。行程法13条，他说同一个事件有没有看到？同一个事件啊，数个机关啊，依照前2条规定。都有管辖权，有没有看到？一行为啊，可能是当事人的一行为，那数个机关都有管辖权限。第一步是什么？写个一，受理在先的机关来加以管辖，所以谁先受理谁优先，啊，这个我们叫优先原则，谁先受理谁优先。那第二步呢？不能够分别受理的先后的话，第二步就各机关来协议定之，啊，就第二个就协议，双方来协议。第三个不能够协议或者有统一管辖的必要，就怎么样？有第三步，有共同上级来指定管辖。第四个，如果没有共同上级的话呢，那就由各该上级去协议嘛，可以吗？所以考试这很喜欢考哦。他说，管辖权有竞合的时候，啊，有竞合的时候呢，该如何处理？啊，那有四个顺序，谁先受理谁优先，啊，不能够分别先后，就各机关协议，啊，不能够协议。啊，就由上级机关来指定，啊，不能够指定的话呢，各该上级去协议，可以吗？这四个顺序，啊，那这看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法的31条的第一项，31条第一项啊，他怎么讲也类似哦，他这样讲，他说一行为违反一个行政法上的义务，那数个机关都有管辖的权限，怎么处理？谁先受理谁优先嘛，对不对？第一步啊。他不能够分别先后的话，就各机关协议嘛，是不是？他不能够协议的话呢，或者有统一管辖的必要，就共同上级去指定。哦，他只是少一个第四个而已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看这个条，你就要一起看的。好，程序法13条跟法法31条是一套的，可以吗？很好记嘛，13跟31嘛，是不是？很好记嘛，对，行程法13，法法31嘛，就刚好相反的。那你不要故意背错啊，程序法31，法法13，这样在胡闹嘛。好，那这个是法法31条的这个部分哈。好，那以上就是跟管辖有关的，32条我们讲过了哈。好，那接着我们要进到法法最后一个单元的，好，我们谈什么？我们谈行政处罚的采取程序啊，33条以下，33条以下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在国家考试已经看到，其实考题蛮多的。考过很多题的这个部分。那首先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哈，行政处罚的这个采取的程序，我们上次讲过哈，只要在实务上是涉及到行政处罚，啊，因为行政处罚本身也是一个行政处分，那它应该优先遵守的程序就是这个33条以下这套程序，啊，那换句话说呢，啊，如果33条以下有规范的话，它优先适用，而排除什么？而排除程序法的适用，了解吗？好，就是行政处罚本质上也是一个行政处分嘛。好，那但是呢，因为行政法法就处罚这一块，啊，它算是一个特别法的地位，所以可以排除程序法那一套程序的规定。好， 好，首先第一个33条，他这样讲，这是一个共通的程序。他说啊，行政机关在执行职务的人员啊，应该向行为人第一个出示证件啊，并且呢，第二个告知他所违反的法规。这个好像什么？这个好像那个临检一样啊，表明身份，告以实施的事由嘛，对不对？33条，好，好，34条打星号，34条打星号，这最喜欢打保全程序啊。什么是保全程序啊？就是说今天我行政机关当场查获。啊，人赃俱获，当场发现在违规，好，那这个时候我可以采取哪些保全措施？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这样讲，他说，行政机关对现行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人，好，他可以做下列的处置。第一个是什么？及时制止。哎，那同学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及时制止跟那个及时强制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没有，你说为什么没有一样？因为及时强制是什么？是有没有违反行政法上义务？没有，对不对？没有嘛，对不对？及时强制是什么？是没有，是无辜的这种无辜的被牺牲者嘛，是不是？今天啊，这个消防队要救火，那他呢把我的阳台给拆掉了，我讲过那个例子嘛。啊，对，那个及时强制本身，执行法41条那个，抱歉，执行法那个36条以下的及时强制呢？本质上是什么？是没有违反义务在先，那行政机关的一个强制措施嘛？好，但是这边是什么？这边是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人啊，是不是？所以这两个有差。好，这边是违反义务在先，可以做下列的这种及时制止的行为。好，这第一个，所以你旁边注明一下，这个不等于及时强制啊，就是34条这些行为通通不等于及时强制啊。好，那第一个是及时制止，马上制止你。好，第二个制作书面记录，好，第三个为保全证据的措施，好，那第四个可以确认身份，可以吗？好，所以有4块：及时制止、制作书面记录、保全证据，还有确认身份。好，这四个先记。好，他的这个他可以做下，他可以做哪些处置？好，所以这样考你，不考身份题。好，这个如果行政机关当场发现一个违规的行为人，他可以做哪些保全行为？这4个，啊，及时当场就及时制止他，啊，制作记录、保全证据，啊，以及什么做这个所谓的确认身份，这4块，啊，好，那如果说今天在做3跟4的时候，你看一下三是保全证据嘛，啊，在做3跟4的时候呢，他说如果具有抗拒保全证据的行为，而且情况急迫，画起来。那你甚至可以用强制力来抗拒他的，来排除他的抗拒。譬如说，他现在就在盗采砂石，被你抓到，他在盗采砂石。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怎么样？他如果在抗拒的话呢，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强制力，啊，这个通过强制力呢来强行介入，来阻止他的这个抗拒行为。啊，这是3块，第3款的弹书，你把，你后段的3款后段，你把它打勾。好，那4款后段是这样讲。如果他有拒绝或者规避身份的查证，啊，确认身份的时候，他如果有拒绝的话，经劝导无效，而且确实无法确认其身份，而且情况急迫不好查，啊，那怎么样都可以令他到指定处所来查证身份，啊，他如果拒绝的话呢，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会同警察人员强制维持，这个很像什么？很像警察临检那一块，原则要在现场实施，但只有在很例外的情况。才可以要当事人同行至警察局嘛，是不是？这个也是一样的。好，就是说考试的时候会问你说什么情况之下，好，那可以要当事人同行至指定的处所，好，那必须要符合这样的要件，才能够会同警察要当事人同行至指定处所。好，好，那这两款呢，好，都不可以逾越必要的限度。你看第二项，好，都要符合比例原则，好，不可以逾越必要的限度。好，那你说那当事人不服气，难道不能够救济吗？可以的。我们看35条，他说，行为人对于行政机关依照前条所谓的强制排除抗拒保全证据，啊，或者是强制到指定处所有不服的话呢，都可以向该行政机关的执行职务人员发起来，当场陈述理由，表示异议。有没有看到？我可以当场异议，当场异议。好，哎，这个很像什么？很像警察临检不服气，可以当场异议嘛？是不是？跟你检都很像啊。那他跟你讲说，行政机关的执行职务人员呐，啊，认为前项的异议有理由的话， 那他要马上停止。好，认为没有理由的话呢，他可以继续执行。但是经过行为人请求，可以将异议的要旨呢制作成书面，啊，制作成一个记录来交付之。那这跟什么几乎是一模一样，跟五三五的临检几乎是一模一样，是不是？临检的救济，啊，跟这里的这个这里的这个强制行为的救济呢？这行政机关如果采取强制行为，你的救济方式，啊，这个也是一样，就是当场你先异议，啊，他如果异议不服气的话呢，你甚至可以让他啊把这个整个异议的要旨呢，啊，做成一个书面记录交付之，啊，那为什么？啊，方便当事人后续打这个行政救济，甚至国家赔偿，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同学你可以这样谈哈。考试的时候，如果考到这一块的话，你可以怎么处理？你可以说，那我们可以参考五三五，啊，参考五三五号解释的意旨，参考五三五号解释的意旨哈，把这个什么，把这个制作，啊，把这个记载异议要旨的记录呢，啊，把这个书面呢，啊，视为是一个行政处分，把这个记录也可以视为是一个行政处分。那视为是行政处分的话呢，啊，方便当事人后续打六条一项后段，啊，确认整个啊整个执行过程都是违法，确认执行行为违法这个诉讼，啊，那甚至什么，甚至可以去请求国家赔偿，甚至可以请求国家赔偿，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在临检那一块也可以请求国赔的，啊，这两个都是一样，啊，确认处分的违法，那进而呢去请求国家赔偿。好，那这个是考试的时候你要去反映，从三十五条可以延伸出这个救济的途径，啊，确认违法，那同时来请求国家赔偿。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来往下看，好，看第三个叫物资扣留这一块。这一块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什么情况可以做扣留？他说，如果三十六条，我们看一下哈，就把它画起来哈。如果是得没入啊，或者可为证据之物，都可以来加以扣留。好，这个扣留，同学你可以跟什么去做比较？扣留啊，这个扣留是我们行政法法的三十六条，可以跟什么做比较？扣留是对物的扣留，好，那等于是对人民的财产权的一个限制或者是剥夺，好，那跟什么很像？跟没入很像，对不对？跟没入很像。那没入在哪里？没入在法法的第一条，有没入。好，那这两个考试的时候会去考一个比较题，考你没入跟扣留的差异。没入是什么？没入是一个财罚性的处分。没入是一个财罚性的不利处分，啊，是一个行政罚的处罚类型，啊，那扣留只是什么？扣留啊，一般认为只是一种具有强制力的物理动作，啊，带有强制性的这个物理动作，那也因此定性上是什么？定性上就是一个事实行为，要懂我的意思吗？当然哈，国内还是不同的意见，啊，像譬如说陈明修老师他采行政处分说，啊，但是林奇尧老师啊，以及其他多数学者呢，都还是愿意认为说，这扣留其实就只是该当什么，只是一种具有强制力啊，带有强制力啊的这个物理动作啊，具有强制力的物理动作啊。那这种物理动作本身啊，定性上就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那你说，难道扣留都没有财罚的性格吗？啊，扣留本身啊，它只是一种程序上的保全措施。扣留本身呢，只是一种程序上，我们先这样讲哦，只是一种暂时性，是国家的一种暂时性的保全行为，啊，暂时性的这个保全行为，那跟什么不一样？跟上面的这个没入是不一样，没入本身已经是一种终局性的实体决定。 啊，终局性的实体决定，啊，它已经实际去影响了人民的权利义务。那扣留呢，它只是一个保全而已啊，因为有可能今天是什么，事后可以发还嘛，发还扣留物嘛，啊，所以它不见得是整个对当事人的这个财产呢给剥夺掉，啊，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保全。像比如说你今天开着卡车去盗采砂石，啊，我查获的同时呢，先扣留这个卡车，先扣留机具，好，然后我再去认定当事人的违规事实有没有该当，好，那所以有可能到后阶段呢，可能如果认定这个当事人呢没有该当违法的话呢，那还是可以发函扣留物，所以它只是一种暂时性的这种程序上的保全行为，或者是暂时性的这个保全行为，可以吗？程序上的保全行为或者暂时性的这个保全行为，好，那以上是什么？以上是考试的时候你要去比较的，好，它的规范目的不同，好，一个是处罚，一个只是一个保全行为，那性质上也不同，一个是处分，一个是事实行为，这样可以，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呢是扣留的目的，什么情况才可以对当事人的物品来加以扣留啊？好，有两种情形，第一种叫做我如果今天是啊，这个为了便利没入处分的执行，啊，那我可以先做扣留，啊，或者第二种情况是为了保全证据起见，啊，所以第一种情况能够扣留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为了便利啊，将来为了便利将来没入处分的执行，那可以事先先扣留，啊，因为将来打算要没入，所以先做扣留。第二个，为了保全证据起见，有时候是基于保全证据的考量，那也可以先扣留当事人的物品。好，所以你会发现这两种情况之下呢，它的这个整个法律关系就会有差。好，在第一种情况之下，我可能先扣留当事人的卡车，好，先扣留当事人卡车，那最后会什么？写过来好了，先扣留当事人的卡车，那最后呢可能会做一个没入处分。那你为什么说？你会问说，那为什么干脆不直接做没入啊？啊，因为没入处分是一个财罚性处分嘛。好，那财罚性处分的要件就很严格，啊，你必须要去证明他的故意过失，那违法的事实跟证据都要很齐全。好，所以可能行政机关在做没入处分的时程会比较长，会拉得比较长。好，那担心当事人可能会销毁证据，好，所以我就事先呢先做一个扣留的行为，好，那以便将来可以做一个没入处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第二个情况是什么？第二种情况是说我做扣留，好，我扣留做下去的目的是纯粹为了保全证据起见，好，那可能将来呢会有一个实体决定。可能会有实体决定，但也可能啊，也可能没有实体决定，就是有可能有实体决定，也可能没有实体决定。你说什么是实体决定？就是说有可能将来有财罚，有可能将来有个财罚性处分，但也有可能将来没有一个财罚性处分，不知道，因为都还在调查阶段。好，所以我只是暂时先为了保全证据起见，先做一个这个暂时性的一个程序上的一个保全措施。那最终调查的结果出炉之后再说嘛。好，所以有可能最终是查无事证。好，但如果是查无事证的话呢，那代表什么？查无事证的话，你就要去发还扣留物啦。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最终没有查无事证，那没有做财罚性处分，你就要发还扣留物。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扣留，好，它的目的有两种情形，好，这个我举个例子让你有感觉，什么情况会扣留当事人物品？那到最后呢，好，到最后就虚惊一场。譬如说今天，我国税局可能要查税，我可能要查税，好，那我怀疑这个 A 公司呢，好像有逃漏税，那生意这么好，怎么税缴这么少？那因此呢，我就去针对 A 公司呢，来要他提出一些账册资料。好，那假设 A 公司的这些账册资料呢，都由会计师来帮忙做申报，啊，做查核验证，所以可能他的账册资料、账册啊、资料啊，都放在这个会计师。 事务所，都放在这个会计师事务所这一块，可以吗？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主管机关就会什么？我扣留的物品呢，有可能是在这个违规行为人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这一块嘛。就我今天主管机关国税局呢，就可以去什么？就可以去会计师事务所，来扣什么？来扣这个 A 公司的账册资料，这样懂我的意思吗？那扣回去之后呢，查阅一下，搞错了，去经一查，他最后就罚款了嘛，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有可能是他为了保全证据起见，那来先做一个扣留的决定。好，那以上是扣留的这两种态量，先掌握住。那我们来看一下西部的规定。西部的规定，再看到这个第二项哈，扣留要符合什么？在必要的限度之内，必要符合比例原则，有看到好。那37条怎么讲哈？他说，对于应扣留之物的所有的持有人、保管人，所有人、持有人、保管人，对保管人啊、持有人，这个包括什么？包括我刚举的例子嘛，会计师事务所嘛，那都可以要他提出或者交付这个应扣留物。那如果无正当理由拒绝交付的话呢，可以用什么？发起来，我甚至可以用强制力来加以扣留，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强制力，好，38条，扣留要做成记录，那给当事人签名盖章，很简单，38条，39条，扣留物要加封，那并为适当的处置。那如果不便搬运的话呢，太重了，那就命人看守，那得没物之物有毁损之余，或者不便保管的话呢，甚至可以拍卖，或者毁弃等等，好，40条，那这样讲，扣留物于案件终结前无留存的必要，或案件发起来不予处罚，不罚的，或者未为没入的财处，那都怎么样？都应该罚款，罚化起来，就是说，如果最后呢，他不做没入了，不做没入了，或者不罚了，那都应该罚款，这很简单，好，那这个是40条的这个部分。那40条第二项，简单看这个数字，把它记起来。发还物呢，自公告起6个月内，赶快来领。那没有的话就归公库。这种数字稍微确认一下，选择题的部分。好，最重要的条文在哪里？最重要的条文在36跟41条。41条打星号。41条，很喜欢打41条。他这样讲扣留的救济。如果今天你被扣留不服气，该怎么救济？他是说今天这个物之所有人、持有人、保管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对扣留决定不服画起来，可以向扣留机关来声明异议，可以吗？来声明异议这个声明异议这4个字呢，跟什么是一样？跟那个行政执行法第9条。对执行行为不服气，也是走声明异议，那个用语是一样的，声明异议。那他跟你讲说，前项异议扣留机关认为有理由的话，就罚款，就罚款扣留物。那如果认为没有理由的话呢，要加具意见送直接上级机关决定。我跟你讲，到目前为止呢，这两项呢，都跟那个执行法第9条几乎是一模一样。什么意思？譬如说今天公务局对甲呢，做出一个扣留，甲不服气的话呢，甲跟谁异议？甲跟公务局异议。我就跟公务局呢去提出声明异议。那声明异议完了之后，公务局如果认为甲的主张有理由，他就罚款；他认为甲的主张是没有理由的话呢，他不可以销案，他必须要往上送，送到直接上级机关，向市政府。第三步要送市政府，那市政府送上去之后，他跟你讲说，这个第三项这个上级机关呢要做出一个决定，第4步有一个决定，问题来了，如果今天是对这个决定有不服气，如果对这个决定如果还是不服气的话呢，那请问一下，他可不可以打行政救济？懂我的问题意思吗？我们先跟原扣留机关去异议嘛。那被驳回的话呢，他会帮我们送上级再审查，行政内部自我审查。那如果再驳回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到底当事人可不可以打行政救济那这一块的规定呢，我们看一下法的41条的第3项，他这样讲， 可不可以救济啊？他说，对于直接上级机关的决定不服气啊，发起来，仅得于对裁处案件的实体决定声明不服的时候来一并声明之。所以可不可以救济？可以救济，只是要怎么救济？只是要附带救济啊，附带最终的实体决定啊，附带这个末路或者附带最后的裁罚啊，附带最终的实体决定来一并声明不服，可以吗？所以原则上你的救济途径是什么？是附带救济啊，原则上就是附带救济，这样可以吗？公司把它停课喽啊，把它擦掉了啊，原则上是要附带救济啊。那例外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哈。但第一项之人依法不得对裁处案件的实体决定声明不服的时候，可以单独对第一项的扣留进行抵行政处分。好，所以他的讲法是说，有例外，例外的情况是可以单独救济。啊，原则是附带救济，附带最终的实体决定来附带救济。那什么情况是例外？可以单独救济。啊，当今天啊这个当事人啊，这个被扣留的这个当事人不服气的话呢，他跟国家之间不会有一个最终的实体决定的话，那这个情况之下，他就可以单独救济了。像什么？像谁？像谁？像这个会计师事务所？还有什么？像他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这个账册资料虽然是什么？虽然是 A 公司的账册资料，但是是我保管的。好，那我如果认为说呢，你们的扣留行为是违法，不符合正当法律程序，违反必要性。好，我会计师事务所呢，我可以马上去打嘛，马上去申明异议。那申明异议被驳回，一被驳回，我就可以马上去单独救济，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为什么？因为会计师事务所跟国家之间不会有一个实体决定啊，了解吗？因为今天会被罚的也是 A 公司，不会是我会计师事务所啊，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时候，据利害关系人的这个事务所呢，他是可以针对这个扣留的行为呢去打这个行政救济，他可以马上救济，因为他跟国家之间不会有一个实体决定的，啊，什么？啊，只要是跟国家不会有实体决定的这个人呢，都可以单独救济，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好，那这个规定本身，你可以讲说41条呢，它其实就是综合什么？它就是综合了行政执行法第9条。跟什么？跟行政程序法174条的一个结合体啊，哦，他参考这两个法条立了一个41条的，了解吗？好，然后最后像他跟你讲说，第一项以及前项暂住的情形啊，都不影响扣留或者裁处程序的进行，啊，就是我们这个救济归救济啊，我扣留归扣留，我们采的是比较不停止执行为原则，啊，救济归救济，我扣留还是照做。好，那我请问同学，不管你是要附带救济或者是单独救济，你将来的救济打哪一条诉讼？请求发还扣留物打哪一条诉讼？就单纯是丢物的发还为由，第8条，可以吗？所以救济途径呢，走诉讼法的第8条。啊，不管是单独救济也好，或者是附带救济也好，那个诉讼种类都是第8条。啊，请求发还扣留物。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扣留的部分，这很喜欢考，你要把它掌握住，把扣留这一块。好，那以上呢，就跟同学谈完这个部分哈，看一个考题，简单考题哈，来，请同学你看一下这个讲义的132页，132页，我们看一下这个。96年执行员，96执行员，他怎么讲？他跟你讲说啊，这个 A 带着爱犬搭捷运，好，那未依照大众捷运公司的规定，将它放在狗笼里面，好，那因此就被裁罚了。好，第3小题，如果捷运警察打算依照捷运法的规定对 A 处以罚款，要制作罚单，要求 A 出示证件，但是 A 拒绝配合，那警察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采取强制措施来查证身份呢？我们刚刚讲过嘛，要写什么？就去写那34条，啊，34条的规定，是不是？34条他说这个第4款有一个后段呢，好，拿出来整理一下，34条第4款后段。那你还可以往下谈呢，他如果今天这个 A 这个 A 不服气，他该怎么救济？他如果认为这个查证身份有违法，他该怎么救济？就35条，懂我的意思吗？所以34跟35你要很熟，343你就打勾，打星号好了，打星号好，343好。然后扣留呢是喜欢考什么？扣留是喜欢考这个36跟41啊，36跟41，题目都在像94年政大这里，自己看都很简单。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整个行政法法还没完呢，到135页啊。135页呢，它这边有什么？有一个陈述意见、听证，还有送达，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行政法法的这个陈述意见跟听证。哎，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我要补充一下一个问题啊。这个今年，哎，前天，先看，就不太前天，刚好是调查局，大家有去考吗？调查局，有兴趣，考了进去算了啊。这钱也是多啊，事也有点多。那离家还是要看地方嘛，对吧？那调查局又再一次考这个扣留的问题啊。那同学，你看到这个条文有扣留，对不对？好，那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有扣留，哪里也有扣留？行政执行法，行政执行法38条，它也有扣留，两边都有扣留，两边都有扣留。你翻一下你的行政执行法38条，行政执行法那个38条的扣留，它放哪里？放哪一张？行政执行法的38条，它的那个扣留是放哪一张？是放那个即时强制嘛，就是放即时强制那一张，危险物的扣留，就是他说你有军器啊、凶器啊、危险物品啊，我都给家里扣留。执行法38条的扣留，跟什么？跟我们这边行政法法的这个扣留有什么差别？都是扣留。那我刚其实讲过了嘛，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违反义务在先，好，这对违规行为人好的一个保全行为扣留。好，那这个是什么？38条这个扣留本身呢，它主要是基于像我们执行法36条那样的规定，为了阻止犯罪危害的发生或者避免急迫的危险，而出于不得已的行为，好，那来做的一个扣留。所以这种扣留本身呢，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说当事人可能没有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那我只是纯粹这个避免危害的发生的一个扣留，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一个是有违反义务在先，这是处罚的问题。那即时强制这一块呢，我们讲过这个是没有违反义务在先的扣留。好，那以上呢是跟同学补充的这两个扣留你要会比较的地方。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看回来135页，135页的这个地方哈，有一个陈述意见跟听证，他怎么讲哈？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条你要这样看，你要先看一下你的法法第二条，法法第二条他跟你讲的有一个其他种类嘛，是不是？第一条有谈到罚锾跟没入，好，那第二条有什么？第二条有谈到，这个限制，限制人民权利，还有剥夺人民权利。这样好，我按照顺序写，问你们什么？有限制人民权利，还有剥夺人民权利。那还有什么？还有所谓的警告性，还有一个影响名誉。抱歉，先影响名誉，再警告性。四块嘛，是不是限制剥夺影响名誉跟警告性？那哪些行为用陈述意见，哪些行为用听证？你可以这样讲，你先看法法43条会比较清楚。法法的43条的规定， 13条，他谈什么？他谈凭证。43是凭证，那42条呢？是陈述意见。那我们刚刚都讲过哦，只要是行政处罚上的行政处分，我们都优先适用我们这一套程序，而排除那个行政程序法102-109条。就原则上，我们都先优先适用，优先适用我们法法的规定，而排除程序法那一套规定。好，那我们看一下43条这个条文，他这样讲，他说行政机关为第二条第一款以及第二款的裁处之前呐、啊。一跟二是什么？一跟二就是限制跟剥夺。好，那画起来哈、哦，应把一画起来，应依受处罚者的申请举行听证。就当事人只要有申请的话呢，都应该啊、哦、给当事人有听证的机会。好、哦，所以这两个呢是连到听证，连到听证。只要当事人有申请，啊、哦，应依申请，应依当事人的申请，啊、哦，应依当事人的申请。来举行听证，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合不合理是一回事情，但是现行的规定是如此。好，因为对有些老师认为说呢，这个太要求太过严苛了。好、哦，只要是限制或者剥夺，人民一申请就要给他听证。哇，那听证以后，这个实务上要常常开听证，那会对整个行政成本、行政效率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有些学者还是会认为说，啊，没有必要这么的高标准。好，因为那个限制跟剥夺其实包山包海嘛，啊，几乎很多的类型都是限制跟剥夺的财罚性处分，啊，所以这边呢，理论上有讨论空间，但是实务上呢，规定还在，就是应依申请。好，那我们讲过，这种听证就是什么？就是那种强制性的听证，人民申请就有的叫强制性的听证。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都是什么？其他的至少都有所谓的陈述意见。看懂我的意思，其他的部分至少都有42条的陈述意见。好、哦，那42条你看一下，42条的陈述意见，好、哦，它也是应嘛，好、哦，那但是它的陈述意见的除外条款，跟那个103条比起来，哪个多？啊，什么意思？42不是也有除外条款吗？对不对？它的除外条款跟103比起来，哪个多？103多。那看起来哪个有利于人权保障？除外越少越有利人权保障嘛，对不对？所以看起来应该是法42条的规定啊、比较有利于人权的保障嘛，因为它的除外条款比较少啊。换句话说，要尽可能给人民有陈述的机会啊，是不是？好、哦，这个是跟同学说明这个地方。好、哦，啊，陈述意见跟听证。那送达呢？送达哈、哦，我们的法条就只有在这个44条一个条文。他说行政机关做行政法的时候要应做成画起来应做成裁处书，哎，他都已经提示你要应做成裁处书，代表什么？它是一个书面行政处分，必然是书面行政处分啊，处罚一定是一个书面行政处分。你就马上想到哪一条啊？96条嘛，对不对？96条书面行政处分应该记载的事项，是不是？好，那他说裁处书而且并为送达，那怎么送达？送达给谁都没有规定啊，那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回归什么行政程序法的67条以下送达章节去处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本法有规定的陈述意见跟听证我们优先适用，本法没有规定的像送达呢，我们只好退一步去看行程法，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送达这一块呢还是要回归行程法去看。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好、哦，这个整个行政法的这个部分，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跟你结束了这个行政法。接着我们要来看的是行政执行，来138页以下。好，行政执行这个单元呢、啊，我们在第一堂课的这个后半段呢，就跟你介绍过一个架构。好，那我们这边啊，再一次跟你重复，这个重新复习这个架构。我们说啊，在实务上，这个国家要对人民采取行政执行，啊，行政执行的前提是什么？通常就是指违反义务在先嘛，好。但是我们的行政执行法其实不是只有谈到违反义务啊，违反义务在先的这种执行行为，它谈了两种啊，第一种是 人民有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这比例上是超过的啊，可以把它翻过来看。那第二种，那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及时强制，及时强制，这是36条以下，及时强制。那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强制执行，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强制执行，可以再依照违反义务的内容不同，分成两块。第一种情况是违反了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这个是在执行法11条。第二种情况呢，是违反行为不行为的义务，行为不行为义务，这个是执行法27条。这两种，这两种执行，违反义务的内容不同，看它跟钱有没有关系，跟钱有关的，比如说欠缴税款、欠缴罚款，那我们走11条，那其他的走27条。好，那11条的规定是这样讲，他说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发动执行呢？依法令。第二种，依处分。第三种，依法院的裁定。这三种情况都可以来发动执行。那27条是这样讲，依法令或者是依处分，这个没有依裁定，那都可以来发动执行。这些执行的名义、执行的事由一旦发动，那当事人如果还违反，还坚持不履行的话呢，我们讲过这个时候行政机关要告诫。告诫的诫，有些教科书它会多加一个言字边，它会写这个诫。那有些写这个猪八戒的诫，就是那都可以的，看你这个，因为两个都有人写过嘛，你要写这个诫也可以，写这个诫也可以。好，那经过了告诫之后呢，那就可以来正式的采取行政执行的。所以告诫本身是一个行政执行必经的程序，没有经过告诫，这个行政处分就无法发动执行。有了告诫，它可以解除执行的障碍，让这个行政处分处于一个得被执行的状态。所以告诫本身呢，它基本上是这个处分跟执行的一个媒介，经过了告诫的处分才处于这个执行的状态。好，那在行政执行阶段呢，我们讲过你要去观察两块，一个是执行的主体，另外一个是执行的机关，而且执行的程序，执行的主体跟执行的程序。那如果是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它的执行的主体是谁？是法务部以下的行政执行署以下的各地的执行处，所以简单写就是执行处，行政执行处。那我们讲过，行政执行处本身是什么？本身是一个行政机关，所以行政执行官本身是代表行政权在执行，不是代表法院，不是代表司法权，是执行处统一的交给执行处。那如果是27条的执行呢，就是由各个主办机关，各机关各自加以执行，可以吗？好，那执行程序我们待会再介绍，包括什么？包括有所谓的查封、拍卖，查封、拍卖、变卖，这个都是什么？我们的法条它去准用强制执行法，的查封、拍卖、变卖，那以及什么？以及最近这几年这个修法很多的，包括具体管收，具体管收。还有什么？还有所谓的限制住居，也就是所谓的限制出境，限制出境。那考试上呢，三个重点：限制出境的法律性质以及它的救济，这第一个重点。限制出境的法律性质以及它的救济。第二个重点，具体管收，修法的部分。第三个重点，那他不用抄，因为单位都会重复讲。第三个重点是什么？在查封、在执行的阶段，如果今天当事人一旦过世，做了处分之后，当事人才过世，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对当事人的财产来加以查封、拍卖？ 啊，考什么？考这个行政执行法第十五条的这个规定。好，那大体上呢，是我们十一条跟你介绍的这个部分。好，它在二十七条这一块呢，它的执行程序，我们先抓架构啊。架构上呢，从二十七条的规定出发，他跟你讲说有两种，第一种叫间接的强制执行，第二种叫直接的强制执行。间接强制跟直接强制，间接强制又分成什么？分成代理型跟代金。好，代金在三十、三十一条，代理型在二十九条。直接强制的这个条文呢，在二十八条第二项，二十八条第二项。那直接强制这考试最喜欢考的就是莫过于是二十八条第二项第四款所讲的什么，像断水断电。好，断水断电这一块，它是一种直接强制的方法。为什么考最喜欢考这个？因为早期断水断电都放在行政法规的罚则，罚则的章节，罚则。那很多人都会误以为说断水断电是一个处罚，但不是。断水断电本身不因它放在罚则章节就改变它的性质，性质上它还是一种直接强制的执行方法，对。好，那这个是执行方法的这个部分。那最后呢，我们看一下即时强制。好，即时强制这一块呢，它纯粹是基于什么？纯粹是基于公益的考量，为了阻止犯罪危害的发生，避免急迫的危险，而且有及时处置的必要。所以基于公益考量，那个案的急迫性，个案太急迫了，所以不得已来对当事人采取一些强制措施。所以这里自然没有处分，处分做成的可能，因为太急了，太赶了，你不可能做处分，而且当事人也没有违反义务啊，那就没有告诫的问题，就直接发动行政执行。那执行就是由各机关各自加以执行，各机关。好，那执行的方法呢？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三十七条到四十条，三七到四十。好，包括什么？包括对人的管束、对物的扣留、对住宅的进入等等，三七到四十，可以吗？好，那再抓重点。这个考试的时候呢，会考到救济的地方，就是行政执行的救济。行政执行的救济，不管是十一条啊，不管是十一条的公法上精简给付义务，或者是二十七条的行为不行为义务，好，在整个执行阶段，其实这边也是一样，都有了。那这些执行阶段，一旦执行有违法，我这样写可以吗？你可以把地拖出来写啊。一旦执行有违法的话呢，那救济途径都是执行法第九条。一旦这些执行行为有违法的情况发生的话，那我们的救济途径都是第九条申明义务，申明义务。好，那如果是说今天的即时强制，因为有时候即时强制它是一个合法的，好，如果当它的即时强制是合法的话呢，那这边有一个执行法四十一条，好，可以请求损失补偿，可以吗？好，那以上是什么？以上是大概是整个行政执行法的一个架构的一个描看。好，因为法条很少，这部法律法条很少。好，所以你在考前呢，如果真的时间不够，最近还有考试吗？短期内应该没有了吧？反正还有二四哈，我都忘记了二四哈。我讲这话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哈。我忘记了二四。好，那就是二四。好，那如果考前的时间不够的话呢，如果是我就会投资什么？我就会投资执行法跟国赔法，最短小轻薄，就是好。那法法也难少嘛，就是也很好投资嘛。那程序法呢，因为很重要嘛，最投资。那不懂完了吗？好，那我意思说，执行法是短小轻薄，那又很重要，很好投资啊。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整个执行的架构。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哈，第四零页，这很多都谈过了，所以其实跑起来会很顺。看到140页以下哈，那这边呢，首先你把那个旧法的缺失哈，旧法缺失你只要看什么？看那个就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 第二行，第一点第二行，它那个罚款嘛，就旧法把那个代已经讲成罚款，这我们讲过了。就旧法，我们旧的行政执行法呢，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把那个代金讲成是罚款，把那个罚款，这很简单。好，那就是一个过去的问题啊。那再来看一下这个法治国家对行政执行的这个拘束，这个很简单，这个只是要同学注意一下，执行法第三条，它也有谈到比例原则。啊，考到比例原则呢，在我们执行阶段里面第三条有谈到。好，那其他都得自己看，都有问题。按照讲义的142页，在执行上要遵守的原则哈，陈明老师跟吴根老师的书都谈到这个便宜主义。好，便宜主义的想法呢，简单的讲就是说，即便当事人已经该当了执行的要件，好，那行政机关还是有一个裁量的可能性。好，因为他，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讲哈，你看到这个这一段的倒数第六行。他说呢，这个行政机关呢，对于某项义务应否执行以及如何执行呢，还是有斟酌的余地，还是有裁量的空间的。好，那他说要考量什么？要考量是说，倘若新增个案不履执行或者暂缓执行，尚非违法。好，然后考量下列的因素呢，而认为新增个案如果是不执行或者是暂停执行，其实尚非违法。像什么？像可能义务人会反抗，会激烈反抗。好，那或者是说会就引发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或者是会对整个执行的经济成本啊、人力物力造成严重的代价的话呢，那这种情况之下，学术上是认为说，那行政机关是可以暂时考量暂缓执行嘛，啊，就是有所谓的裁量的空间呢，啊，这个很类似什么？很类似我们行政法法的那个法第19条嘛。我们讲这个叫做所谓的便宜原则吧。我跟你讲，法法第19条又有一个便宜原则啊，就是在处罚金额3000元以下呢，啊，那如果认为以不处罚为适当，那以纠正、劝导来代替比较理想的话呢，那也可以暂时不处罚。那这边也是一样啊，所谓的行政执行的便宜原则、便宜主义。好，那其他像执行的程序呢，在过程当中哈，5条1跟2稍微看一下啊，夜间例假日不得执行啊，这个类似刑诉法的规定。那5条3是身份的这个辨识啊，出示身份证，对，可以接受。明白啊？再来是第二个执行的协助这个打勾。我们行政执行法有一个叫执行的协助，你看一下第6条翻页144，第6条啊，执行的协助他怎么讲？他说，执行机关必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之下请求其他机关来加以协助。他谈了很多款，好，那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三款，执行的时候如果会遭遇抗拒，那这个时候可以请求其他机关来帮忙协助。举个例子，像什么公务局要拆违建啊，公务局要拆违建，那可能民众会抗争，好，丢鸡蛋啊，撒名纸啊。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可以请谁？请警察机关来维持秩序。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执行法第6条的执行协助。好，那执行协助会有费用分摊的问题。好，那由谁分摊呢？由请求机关好来付这笔费用。就是你公务局请警察机关来维持秩序，啊，中午到了要吃饭，那谁出钱？啊，公务局去买便当，出这个钱，是不是？好，那你注明一下，另外有一个协助哈，机关间的协助是哪一条？是行政程序法第19条。好，程序法19条有一个职务协助，机关间啊也可以相互协助。好，那这两个协助的差异是说，如果这个机关间的协助是在执行阶段的这个协助呢，那我们用的是执行法第6条。那如果是一般性的规定，那是在程序法第19条，可以吗？好。那一般是认为说啊，这两个法条比起来呢，程序法19条比较完备，规范的比较缜密。所以如果当这个执行法第6条，哦，就在运作上呢有一些疏漏的时候，就运作上有一些不足的地方的话呢，都可以去参考程序法19条来比照办理。你说什么意思？譬如说哈，我们行政程序法的19条，我就带你看一下哈，程序法的19条。他有谈到说， 这个第三项啊，第三项，职务协助在形式上要用什么？用书面。好，就你要请求其他机关帮忙的时候，要书面过去请求。那这个第三项书面请求，在我们的执行协助就没有谈到，是不是？好，所以这一块呢，一般会认为说，那可以比照办理，啊，可以去类推程序法十九条这个部分呢，在执行协助加以适用，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说这个法条上程序法比较完备，啊，所以执行法有不足的时候呢，都可以去类推程序法十九来加以办理，这个都没有问题，都可以接受。好，那最后那个执行的时效，这个我们讲过，在执行法第七条啊。那请同学再一次回去看你的第一回讲义，我们谈过很多的这个时效啊这个部分。那145页的执行法第八条，这个也打勾，各位同学选择什么？啊，什么时候可以先暂停执行或者终止执行？啊，有三个情形。他说哈，如果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已经履行完毕了。啊，或者是说这个行政处分啊已经撤销，啊已经没有违法的处分了，啊就今天已经没有一个行政处分作为执行名义了，啊或者第三个义务的履行经证明为不可能的话，啊这三个情况之下，啊都可以来申请执行机关终止执行，啊那这个刚好三个选项刚好选择题，啊稍微注意一下，好，那再来是第五个，啊行政执行呢，执行法第一条这个打勾啊。他说行政执行依照本法的规定，本法未规定的话才适用其他法，欸，这样子看起来本法是什么？普通法还是基本法？基本法就是基本法咯，了解吗？就是说所有的行政实务跟执行有关的都要优先适用我这部法律，我最基本，好，我最基本，那只有在我没有规定的时候呢才去适用其他法律啊。所以这样的立法模式本身就跟什么，就跟那个行政程序法的三条一还有法法的第一条完全不一样，程序法三条一跟法法第一条都是把行程法跟法法定位成是一个普通法位阶嘛，普通法位阶它代表什么？代表其他法律如果是特别法位阶的话，那优先于普通法，但是执行法不同，执行法是一个基本法，原则上先优先选执行法，执行法没有规定，才去看其他法律，可以吗？这样的规定本身是比较特殊的，叫基本法的位阶。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的这个行政执行的这个部分。好，那接着呢，你看一下这个讲义的146页，我们看一下这个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早期啊，这个。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早期是谁在执行？啊，早期是由法院，早期我们是由这个财务法院呢在做这个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好，那从我们执行法修法之后呢，再怎么回去给执行处？啊，就是早期跟现在有点不同，大概知道一下过去的做法。过去是法院在做，那为什么过去是法院在做？因为我过去有两号大法官解释啊，那个16号跟35号都认为说啊，公法上金钱的给付呢的执行呢，应该由法院来做比较公正啊，比较客观。但是坦白讲哈，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这一块的执行啊，如果交给法院做啊，那其实会对整个执行的效率呢会大幅的降低，会对整个行政的效率呢，行政成本、行政效率呢，这个。都会有所影响，因为一般是认为说，这个行政机关啊，在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这一块，比较不涉及到人民的这个人身自由这种重大基本权的影响，啊，所以其实还是应该让行政权，啊，有一个这个自我执行的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学说上会认为说，其实，就公法上金钱给付这一块，其实没有必要交给法院，啊，所以在修法之后才回归到执行处来加以执行。就最早是行政机关在做，后来改成是法院，那现在又改成是行政机关在执行。好，那这个是一个大概知道的就可以的。好，就目前是执行处在做。那接着我们看一下11条这个条文，11条这个条文它怎么讲？哦，我们看一下，他说，义务人依法令或本于法令的行政处分或法院的裁定，啊。 负有公法上金钱给付的义务，下列情况之一者逾期不履行，经主管机关移送，由执行处就义务人财产来加以执行。他写了三款嘛，对不对？好，这三款你是这样看，怎么看呢？如果今天是依法令，你先不用管依财令啊，先看依处分依法令。如果是依法令的话，它是第三款，它是第三款。它第二款是依处分。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三款，它是这样讲，它说。如果是依法令负有义务啊，经以书面通知限期履行，你把那个书面画起来。如果是相关的法令，就直接科予人民的义务。好，那这个时候呢，要发动执行之前，我们说要经过什么？经过告诫。所以这个书面就是什么？就是告诫，懂我的意思吗？第三款的书面就是告诫。好，这很简单。那我们看一下第二款，第二款是这样写的。首先，第二款的情况，我们把它分好。你先看第二款，再看第一款。第二款的情况是这样子讲，他说，其处分书如果未定履行期限，好，那经以书面限期催告履行者，好，那这个时候也可以发动执行。他的意思是讲说，在第二款的情况之下呢，先做一个行政处分。处分呢？这个处分是什么？就是给，譬如说像，课税处分好了，课税处分。那课税处分上呢，它只有记载这张税单上只有记载金额，当时他缴纳多少的金额，但是没有去载一个缴纳期限，没有去载一个这个限期履行，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载一个书面限期履行，逾期不履行才可以发动执行。所以这个书面也是什么？这个书面也是告诫，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第一款就比较特殊了。第一款是讲说啊，如果这个书面当初这个课税处分就已经有记载的，就已经有限期履行的记载。他如果就已经有限期履行的记载的话，他说这个情况之下呢，逾期不履行就直接发动执行。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再给当事人第二份。再一次书面，直接这个处分书上面记载了课税的金额，记载了限期履行的字眼，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告诫在哪里？告诫在形式上呢，跟这个书面处分二合为一的，了解吧？告诫没有说一定要跟处分书分离哦，没有说一定要分离哦，它告诫的内涵本身也可以同时在处分书当中加以记载。告诫跟处分形式上就二合为一了，而且呢，我做处分的同时就直接告诫，所以你限期那个期限没有期限届满都没有履行，就可以直接发动执行，这样讲。所以不是说第一款他没有告诫，他也是有告诫哦，只是他的告诫本身隐含在这个处分书当中一起送达，这样就有意思吗？好，那这个是你在看法条的时候呢，你可以有的这个想法哈。好，那其他的像那个依裁定就比较简单，像比如说这个你今天你这个没有积欠这个裁判费啊积欠国家的钱啊，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移送执行处来加以执行，透过裁定来加以移送。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的公法上金钱给付十一条。那还考过一个题目你看一下148页那个细则第二条打勾，细则第二条打勾啊。细则第二条它考什么？它考的是下面那个题目就是那个90年基特的基特考题它考你说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内涵为何？需要同学把那个细则第二条把它稍微谈一下，像什么？我们再勾一下你先看用勾，像税款啊、滞纳金啊、自报费啊、利息啊、代报金还有罚款，圈什么？把代金圈起来，代金。大家很容易忽略代金，还有什么代履行费用你也圈起来，代履行费用，这两个容易忽略，代金本身跟代履行费用本身也是一个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这个内涵，然后呢，实务上还有像什么像健保费劳保费 那社会保险费本身也是所谓的公法上金钱支付义务嘛，还有一些什么工程受益费啊，就是规费啊，那都是嘛，那懂我的意思吗？特别功课嘛，也是嘛。好，那以上跟同学介绍公法上金钱支付义务。那接着呢，我们看一下哈，你看到这个149页的下面哈，我们要跟你谈一个问题，依法令这三个字。到底在立法令上，啊，这个就是说在规范上呢，去谈依法令这三个字是否妥适？这很多人家也批评这三个字，啊，因为他们认为说，你行政机关要发动执行，哈，你如果只是单纯依照一个抽象法规，叫科与人民具体的行政法上义务，啊，那一违反人民一违反这个义务呢，就要直接发动执行。啊，这样的做法本身呢，啊，恐怕对当事人的这个事情的可预见性呢，啊，就无法保障。好，啊，那一般是通俗的讲法是认为说，国家发动行政执行，啊，最正确的做法是做处分，经过告诫，再发动执行。好，啊，单纯透过法令就要科予人民行政法上的义务，啊，那限期不履行就要直接发动执行。这样的做法本身会让当事人缺乏可预见性，啊，当事人事前啊没有预见的可能性，因为法规都很抽象，法规很少会很具体的把啊哪个特定当事人的意义能讲得很完整，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通俗的讲法是认为这依法令这三个字本身将来啊在修法上呢应该要删除掉，啊，不应该作为一个执行的发动事由。啊，不止11条，27条的依法令也要删掉。啊，行政执行的执行能力最正确的就是行政处分，而不应该包括依法令。啊，所以像你的讲义的149页这个问题，然后我帮同学整理在151页嘛，151页嘛。那请同学啊，这里就看太复杂，你只要把151页的第五点打勾就可以了。第五点打勾，啊，151页的第五点。第一点法勾，好，通说认为呢，这个依法令三个字呢，将来要建议修法删除掉，对吗？好，那我们目前的行政执行法的修正草案，就采这个讲法，以后呢，以后修法之后呢，就不会有依法令这样的执行能力了，算懂我的意思吧？好，就是未来的一个修法走向啊，你可以补充啊，未来修法后呢，啊，就是目前的修正草案就采取学会的讲法。要删掉依法令这三个字。好，那以上跟同学介绍，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给你看一下执行法第15条。 然后我就休息一点，然后所以就是另外一个版本。